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17集，寻找白鹰。临近傍晚的时候，秦放终于拿到了聂家人的住址，手机号也有，但是出于谨慎没有去拨打。开车出发的时候，严福瑞唉声叹气的： 哎呀，秦芳啊，咱们不要去了，如果司藤小姐也在，她总能解决了，可是如果司藤小姐不在， 如果司藤不在跟白鹰正面遭遇，那实在是够呛的。白鹰就这么穿在那个女人的身体里面啊，你想想那种场面，真是严福瑞想都不敢想。秦放的心里五味杂陈，也说不清自己的动机。他安慰自己道：没关系的，只是去看一眼，知道司藤在哪儿，知道自己的推测是对的就好了。户主姓万，家境不错，住在挺高档的小区。秦放开了车，门口的保安没有太过盘问就放他进去了。车子在楼下停下，打开车门下车时，秦放忽然有些犹豫。 如果遇见司藤，司藤会生气的吧？ 正迟疑间，身后有人喊他： 秦先生。 是个斯斯文文拎着大包小包的中年男人，看着眼熟，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是谁。见秦放疑惑，那人提醒他： 昨晚上咱们见过的，我太太撞车，还要多谢秦先生路过及时报警啊。 啊，对对对，原来就是昨晚见过的万先生，当时是打了个照面，但是当时车祸时的情形混乱，秦放没怎么认脸，想不到居然这么巧就遇到了。秦放赶紧推说是过来看朋友，又关心似的明知故问： 好，哎，你太太和女儿都没事吧？ 说话间，秦放不经意似的看向了万先生拎的纸袋子，那袋子上有烫金色的 logo， 是当地蛮有名的品牌丝之韵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丝绸旗袍。万先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很有些喜忧参半道： 万幸是人没事儿，车子是全毁了，也不知道保险好不好赔，不过那些是身外之物，人没事就好。 人果然是没事儿。秦放的心里咯噔了一声，他下意识地朝着楼上瞥了一眼。 那是都出院了？ 万先生点点头，又有些难掩担忧。 是啊，不过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想总是有些心理阴影的。我太太回家之后一直抱着女儿看电视，她平时也不怎么看的，不过看看也好，可能现在心情还是紧张吧，看看娱乐节目舒缓一下。 说到这儿，他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。 秦先生，如果有空的话上去坐坐。 秦放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看到严福瑞在边上又是挤眼睛又是鼓腮的。他心里好笑，故意停了一会儿才找借口谢绝了万先生。眼瞅着万先生进了楼，严福瑞舒了好大一口气，埋怨秦放道： 你犹豫啥子，当然不能上去坐，好危险啊，那是白鹰啊。 一直在看电视，万先生又买了大包小包的丝绸制品，和之前的司藤还真是如出一辙。秦放忽然想到了什么， 如果白鹰会害人的话，我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万先生，他和女儿待在上面也很危险啊。 秦放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，低头去翻先前存的万先生的号码。严福瑞在边上大声说的： 你咋个提醒啊，说他老婆其实是个妖怪，人家会信你吗？ 说到一半，严福瑞就突然没了下文了。秦放奇怪地抬头看了他一眼， 发现这严福瑞又在挤眼睛鼓腮的，头还使劲的往边上偏，还拿手去遮脸。秦放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实在纳闷的不行。你有病啊。严福瑞急得不行，脸偏来偏去的躲无可躲，忽然对着秦放身后大叫一声。 不是我要来了，是秦放拉我来了。 秦放猜到是谁了，一时间有些头皮发麻，却又不得不转过身来。来的果然是司藤，他正冷冷地盯着秦放看，跟秦放梦里见到的他一般无二。束腰的修身风衣，还有黑色及膝长靴。秦放硬着头皮找话说， 这个衣服穿着挺好看的，人也很精神。 严福瑞心里鄙视了秦放一下，即便自己没演过戏也知道这该是多糟糕的台词啊。 你怎么来了？ 我出来溜溜。 司藤冷笑了一下，又看向严福瑞。 哼，你也是来溜溜。 严福瑞没吭声，而是非常自觉地往旁边移了一下，以便离秦放更远一些。那意思好像是在说，司藤小姐你不要误会，我跟秦放不熟。秦放实在也编不下去了，憋了一会儿之后索性单刀直入。 司藤，白鹰可能在上面，他是不是借用了那个万太太的身体啊？ 是啊，不然呢，就一个晚上他还能造一个出来？ 这么容易就坐实了先前的猜测，秦放不知道是该舒一口气还是心头一紧。 那个万太太是还能活着，还是就死了？ 司藤没有说话，这意思很明了了。秦放沉默了一会儿说， 知道了。 严福瑞看看秦放，又看看司藤，忍不住冒出一句， 司藤小姐，这是杀人呐，你准备拿白鹰小姐咋个办呢？如果连你也治不住她，她是不是会害很多人呢？ 我大概还是治得住她的，至少在妖力上她胜不过我。 严福瑞惊讶道， 不是分了她一半妖力吗？ 司藤盯着严福瑞看，语气中不乏讥诮。 如果是你，你会那么老实正正好好给他一半的妖力，让他能追着你打，而且还一半一半的，根本不知道谁能赢吗？ 严福瑞张口结舌。明白了，司藤小姐可能承受不了全妖妖力，一定要分一些出去，但是出于对白鹰的忌惮，她也不可能甘心的给自己硬生生造出一个控制不了的敌人来。所谓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自己多留一些合情合理。严福瑞心里忍不住发牢骚， 那还不是你自己之前说一半，你要是说一小半，我也不会问来问去的自讨没趣啊。 司藤还能控制住白鹰就好了。秦放松了口气，下意识抬头看楼上。 那你见过白鹰了吗？ 司藤有片刻的恍惚，顿了顿，摇摇头。 我也是刚刚找来，白鹰刚找到素体，不出变故的话，短时间内会小心静养，不会有什么异动。我跟着那位万先生去了店里，假作顾客跟他随便聊了聊，也套了些话。说起来，白鹰的衣服还是我帮忙挑的呢。 秦放有些感慨。 他说白鹰回来之后一直在看电视，跟你当初倒是挺像的。你准备拿白鹰怎么办？ 司藤沉默了一下。要拿白鹰怎么办呢？这个问题司藤自己都没想清楚。合体司藤是不想的，但就此各走各路吗？白鹰的性情跟多年前似乎很不相同，还真说不准放出去的是不是一个祸害啊。 但是要杀了白鹰吗？司藤想都没想过。或许在没有下最终的决定之前，白鹰应该始终在自己的看守之中。司藤沉吟了一下， 毕竟已经很多年没见了，我不知道白鹰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当年那样一见面就跟我大打出手。如果真打起来， 严福瑞急吼吼接了句， 如果真打起来，不要连累那个来历或小女孩啊，小姑娘多可怜啊，妈已经没了。 秦放想了想， 稳妥起见，还是先把不相干的人给引开吧。我和司藤一起上去，我之前跟那个万先生聊过，可以找个借口把他和他女儿带出来，挺容易的。司藤，就算你跟白鹰打起来，也不要太大动静，可别把楼给拆了。 秦放说完就朝楼里走，走了两步之后发觉司藤没跟上来，回头看他， 走啊。 司藤叹了口气，反而是看着严福瑞轻声说了句， 都说了到此为止了。 严福瑞讷讷的，直到司藤走远了才不甘心似的辩白了一句， 又不是我想的，秦放拉过来的啊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